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工人体育场北路朝外北街、工人体育场南路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Surprise！ 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接你。 本来想喊一个 Hello， 后来又出来以后变成 Surprise 啊！猜猜我是谁？ 当然知道啊！昨天我已经都剧透了， 是吗？哎嗨， 破梗王！ 哎，这么早就预告，本来想给大家一个惊喜的啊！ 名不虚传的破梗王，所以我今天见你应该说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要跟大家说好久不见。本来想玩一个，我悄悄的蒙上了你的眼睛，从 Mary 到什么什么的是 Emily， 没想到已经被识破了啊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接下来请把你的时间交给娱乐最王牌，我是刚刚回归的老白。 哎呀，我是艾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现在应该给你给个大板眼，然后说。哎好久不见 啊！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啊！ 是真的， 对，真是听说很忙碌啊， 身兼多职。 哎， 博士刚好也是在这段时间休假，然后你也这段时间休假，没有发现我这两天憔悴了很多吗？ 就看起来好像身形的消瘦了不少， 对， 现在差不多得有200-300斤的样子了。没有啊，我觉得其实我。其实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次很多朋友也关注了我这参加的那个活动哈、啊， 嗯， 就是那个电台复活节，这个很有意义的，或者很有趣的一个事情。然后刚好也休了一个小假，现在回来了，然后就去了那个敦煌，有没有去过？ 对，当然。 哎呀，大漠孤烟。哦，对对对，我忘了你， 我是甘肃人呢、啊， 忘了你就是生活在那个雅丹那边的魔鬼城那边。沙漠 敦煌怎么样？这次出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收获？ 太有收获了！ 怎么样？ 因为我还真是没有去过那边啊，就是看那个莫高窟，然后看那个壁画，然后站在里面的时候，你也会有穿越的感觉 啊、哎。所以今天 Goodbye Work 第一首歌，你就要笑他走一回是吧？ 对， 拉仇恨。 刚走了这么一圈嘛啊！星期五下班路上了，也希望各位下班快乐，潇洒走一回。 少梦里有你追随。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知道那个，因为就是他那边的天亮的时间啊，就是主要是天黑的时间跟北京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对，黑的比较早， 对，不， 黑的比较晚吗？ 是啊，就是基本上到，你看我那会儿参与那个节目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北京的差不多2-3点吧。 啊， 然后到天黑的时候，差不多要到8-9点钟的时候才天黑。 嗯， 所以呢，感觉就像有了时差似的。 你是不是感觉像做了一档中午的节目？ 反正就是在那个5点钟的时候，想的，哎，娱乐最后排开始了 啊 啊，就想，哎呀， 松了一口气， 好开心啊！ 就终于不用线上直播了，怎么办？ 没有， 好开心， 潇洒走一回嘛啊！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受，我觉得不着急，咱们慢慢的聊。更重要的是。把这首歌也刚刚放出的这首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哈， 潇洒走一回，这个版本是来自徐佳莹。 嗯，如果你正在收听娱乐最王牌，在下班路上的话，欢迎你来打个卡来报个到哈，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找到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听说最近你们这个福利还是一直没有停下我们的这个送福利的脚步，是吧？ 对呀、啊，当然福利要照常加码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一整周的时候都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怎么说经典的歌曲，古村新思、而且昨天分享的一首歌是他专辑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2017年的专辑 哦， 所以他这次也是会在众多曲目当中选取他 CD 当中13首很经典的歌曲来现场演唱。 对，而且这个4月的时候他的这个 CD 的个人专辑啊，在这个当时在日本应该是销售了， 嗯， 这次应该也是会在演唱会的现场哈、就是向这个歌迷朋友们来这个去把他的专辑做一些推荐，就是包括星啊，就是大家很喜欢那首歌。 对，所以呢，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就会选出一位朋友给你送出一张门票。 对，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啊、如果你想获得门票的话，要看你对他是不是足够的了解。 是的， 因为他的很多的歌呢，其实都被这个翻唱成了中文歌啊。 嗯， 其实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并不例外的，所以请你来告诉我翻唱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啊。编辑答案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过来就可以了。 对啊，歌手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姐 FM Cinema 手机幸福的一个 皮一下很开心啊 想想看啊， ソファに座り今日まで暮らした二人の部屋をもう一度見ている、君が最後に入れた僕の好きな薄いコーヒー、黄昏の床に二つのカップが並ばない、その距離 I love you 抱きしめたら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もうこれ以上僕のせいで不幸せにできない。 不太好猜啊，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这个人呢，他是四大天王啊，这个当中的一位。 是，那会是谁呢？我觉得好像学友哥的几率会比较大一点。 对，之前看了一圈猜对的人不太多啊、大家好好的加油， 记得编辑答案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古村新思带来的最后的 I love you。 君は泣いちゃいけない、だって素敵なことじゃないか、贈られたリングがきっとこれからの味方さ、それが後悔なのか、一人きりが寂しいだけか、愛はいつだって信じる人を傷つける。 てしまう I love you 声に出さぬ別れ際の愛はいつも美し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九月七日至八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嗯，好，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王牌推荐，然后特别感谢天桥艺术中心啊。嗯，我们接下来要看看有哪些文娱热点呢？首先我们看一个这个新片啊，这个是漫威的大片 啊，《蚁人二：黄蜂女现身》将会在今天正式在各大影院上映了。 对， 而这是广大漫威非常期待已久的一部影片。 对，哎，重点是说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些蕴含着的东西，可以预见到一些复仇者联盟四的那个发展的形式。 是的，有人就觉得说，哎，复仇者联盟四当中其实蚁人当时是活在了平行世界，所以没有出现。 那 现在看来是赚钱去了。 对，因为那个时间线设置说像你说的样子，就是在复仇者联盟三之前嘛。 嗯， 那个时候灭霸还没有，哎呀，人类没有消失一半。 对， 那么这个电影该怎么发展呢？其实大家可以进去看看，好，到电影院 一探究竟一下。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素描喜剧，这叫什么 Sketch Show 42我想和你好，目前正在北京西区剧场正式上演当中。这里个其实在整部剧当中的世界，它会有男欢女爱的这个悲欢离合，也会有很多不同反响的人间喜剧所在。其中它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说的还挺好的，就说爱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发生。嗯，它就像一个粉红色的迷雾一样，但是只是你和我之间都找不到所属的位置。 哎呀呵，它有点深刻。我也看了一句话， 怎么了？ 说爱情就是以爱的名义带来很多的事情。 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好吧，哎，有时候我也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周末了，明天的事情交给明天吧。我们来听 Mr. Miss。 又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歌名叫《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吧》， 来自 Mr. Maze。 哎，没有那个吧。对，反正有点这个，以前我们老说哈，就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 对， 但是现在呢，其实也会有一种状态，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些没有用的那些烦恼的事情，就是扔在明天，先不要着急去想它。 对，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会给自己做减法， 哎， 活得素一点。 好吧，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还挺适合现在这个下班的这个路上啊，傍晚黄昏之时。Mr. Miss 刚好这次呢在敦煌也跟他们打了个照面啊。好，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推荐，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推荐。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经典的默剧，叫做《安德鲁与多利尼》。 对， 是8月29号下周三到30号在龙福剧场演出。 我已经买票了，值得一提，真的这部剧很棒。它是在北京的这场演出呢，将会是本部默剧的第100场纪念演出。所以全剧只有3个演员和12张面具，就是一言不发演绎数十年的悲欢离合。 对，安德鲁和多利尼呢本来是很平静的生活，但是有一张医院的诊断通知书，然后呢平静的生活就被意外打破了。就是面对疾病呢，旧日的美好的时光逐渐的涌上心头。所以呢就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个他拉了一个最后的一支曲子叫安德鲁，然后呢那个男主角写的最后一本书叫多利尼。 对，而且其中是在讲述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 对 对，还比较值得期待的就是在下周四和下周三的时间2天上映。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百老汇浪漫音乐剧，叫 I Do， 这个中文版在北京剧空间剧场上演了。 有人推荐说这是一出既诙谐又温馨的浪漫音乐剧。 对， 因为它讲述了一对夫妇从新婚之夜到金婚之后的种种故事。 对，反正也获了像托尼奖的这个些提名，而且音乐剧参演的中国演员呢都是毕业于这个各大名校的音乐剧专业，所以呢应该也会属于场精美绝伦的演出。我们 I do. 对，先做推荐，浩宁，你会不会对这个演出说 I do 呢？你说了算啊。 Still be here waiting.

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Surprise， 已经没有人觉得是 Surprise 了，是吗？ 可能还有人呢、哎，说不定现在刚刚上车，哎，说这声音很熟悉，是谁呢？ 是谁呢？就是想不起来了啊！好久不见啊！就是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休息了，哎，不是休息， 嗯， 但是 出差工作 小差，然后顺便休了个假啊， 嗯， 然后呢，在这个星期五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想大家也忙了一个星期，这个周末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哈。 真的，现在坐在直播间，你知道你来的时候这个存在感有多么的强烈吗？ 嗯、 就突然觉得自己能解放双手。 嗨、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机器是吗？ 操作大神。 哎呀，还以为你说我来了以后整个这个温度都下降了，是空调什么的。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有福利要特别送给大家了哈。 嗯。 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演唱会，其实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两张就要送出。 对，经典传唱，然后温故知新，时间呢会在9月15号，地点呢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和你不见不散。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嗯，就是大家抓紧时间去购票。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这个赠送门票啊，每天送两张。 是的， 其实一直我们就是对赵传的音乐呢都是会有深刻的一个回忆啊，就是你脑海当中可能马上就会跳出来一句他的歌词，比如说像我是一只小小鸟之类的啊，还有 现在这词儿已经不能说了、 哦、 感觉有点跳戏。 为什么会想到 月月鸟？比如说他还有很多比较经典的剧作，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还放了他那首歌，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嗯，知道知道知道。明白明白明白，没关系没关系，哪都不是事儿，女生温柔一点挺好的。 你够了，总之就是大家只要听声就行了，只要不用看人。 对，就是其实也是过了这么多年哈、啊，就是他也就是跟所有喜欢他的歌迷打了个招呼，你过得还好吗？ 嗯。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新的专辑啊，《逆风飞行》30年了，9月15号就在工人体育馆。 嗯。 他的这一次的《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的巡回演唱会，真的是我觉得是以歌会友，温故而知新，就是那些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们， 对 那些在青春年少时就听他嘶吼的那一句歌声的少年，如今呢可能已经是已经不惑啊。 啊，所以说这场演唱会当中也可以找回自己的青春。 对啊，我突然想到了他的这首歌就叫做深海啊，算是很深情的一首了。 就让我沉溺爱深不见底，抵抗痛苦没有力气，我爱你从不叛逆，回报万分之一，你不该走得那么彻底。就让我忘记，再回到过去，欺骗自己比较容易，我好像最深海里远离风风雨雨，拔掉我心上所有呼吸。怎知我情深似海，全都是泪来灌溉，困陷在感情深渊不能醒来。海越深越是平静，越是冰冷，爱越深越是执着，越是天真。我对你情深似海，你毫不眷恋离开，你叫我怎么相信昨天存在。谁不想一旦付出就要精彩，偏偏你选择他来给你未来。 深海，这首歌来自赵传。现在想要获得这次的赵传演唱会门票的朋友，请赶紧除了这个上大麦网去购票之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赢取我们的王牌福利，也可以发送赵传两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过来啊， 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我们继续派送门票两张。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王牌关注， 是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坐火车到传说中的湘南海岸，听起来好像会有穿花衬衫的少年和比基尼辣妹。所谓的湘北，就是灌篮高手的那个神奈川县的一个地区。樱木花道是湘北高中篮球队的，湘南理所当然是在湘北的南方。至于清楚的地图上的位置，我放弃。详细情形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只是几天前的事情，存在我的脑海中只剩一些块状的片段。火车两边的风景，长长的车厢可以从第一节直接看穿到最后一节，有些路段两旁的房子靠得好近好近，火车好像被夹在矮房子的中间，冲动的逃脱。火车的椅子是绿色的，窗台的铁柱被阳光照得发亮，明明知道照相机很难真的拍出直接进入眼睛的一切，我还是忍不住地拿起相机胡乱地拍了一阵。拍累了稍息以后，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看坐在对面的人对于眼睛看到的景色也只是静静地看着而已。 啊，挺好挺好， 不像我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 啊，嗯， 树花、平交道、砖块、招牌、海岸线、女学生，还有流窜在车厢里饱满的光和影子，我被他们追着跑。下午四点关闭的湘南海岸，只有我和欧巴桑没有穿比基尼。 不穿就不穿吧。谢谢谢谢陈绮贞，谢谢陈老师。 就是放完陈绮贞的这一段 OS 之后，还让不让人说话了？太温柔了吧！ 突然感觉像这个从这个宝岛台湾的小吃一下吃到了牛肉面的感觉。 突然之间觉得说，哎，有点无地自容。 没有没有，不是一种类型。 好像你知道，我们俩对话像兄弟，兄弟。 啊，别别别别，你千万别妄自菲薄。你刚才不是都已经唱了赵传的歌了吗？没有，我觉得陈老师的声音呢，就是很好听。当然，重点其实是他提到了一个，就是个动漫啊，就是个《灌篮高手》。 对， 就是下午还看有人就是发那个照片，就是真的是去看那个，就是海岸线 啊 啊，湘北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节目呢，大家很关注，这就是灌篮，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篮球呢是有青春的印记的， 对， 就是这就是灌篮。今天其实这个节目呢发了一个预告片，然后呢真的是每一帧都有青春荷尔蒙的气质， 对，还有周杰伦保持的一贯风格，就是人帅话不多，而且他有一种这个遇强则强的气质在里边，还有篮球态度， 是，包括还有就是李易峰是吧？ 对，他也是继《动物世界》之后也再展这个硬汉风，他觉得说篮球竞技要拿进球来让大家幸福。 还有就是领队哈，周杰伦和林书豪、李易峰和怪伦，他们会带领160多位篮球少年，就在街头气息浓郁的那种篮球公园里面来列队集合，然后用这种一对一啊，就是还有3对3的斗牛，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打球的时候都会玩 啊， 就是去治愈你的疲态。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它会重新燃起一股少年或者这个热血少年的气息，我觉得这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的一种东西， 运动的那种原始力量，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 其实篮球不仅是一项运动，而且更是一种态度。有人说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在球员现场高呼，要让所有看不起歌手的球员对歌手这次刮目相看。 这一发声直接让周董和李易峰躺着也中枪。大家可以去周六江波的正片《这就是篮球》中，也是围观热闹拼到底玩得起。8月25号，《这就是灌篮》强势登陆优酷、浙江卫视，大家可以跟随领队的步伐，一起共赴这场最耀眼的篮球之火。 Fire！ 这就是灌篮，可以去期待一下。 铁丝网围起来的球场，灰色的篮筐，钢铁的篮网，场中央聚集所有人的目光。不想当偶像，只想哨声快响。来自街头三对三的牛还不够，全场盯人防守才能玩得够。面对我，你准备死去准头，想偷三分球，先吃的麻辣火锅。可以叫我小偷，我的手够灵活，一转头就破解所有防盗系统。我拥有惊奇的理论，撞了导航追踪，篮板球自动到我手中，引擎已启动，你却太多漏洞，嘴巴像跳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这种运动到底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变魔术，他们是一时想起就变化术，篮球变魔术，说我再辛苦别怪我为你残酷。变魔术，他们是一时想起就变化术，篮球变魔术，说我再辛苦别怪我为你残酷。 打球的时候不空手更灵活，脚在运球，我发动进攻啊，控球在我手解，只有谁有走我的对手像木偶，轻易被操纵，故意犯规打我手也管不住我。还说别再说，不要再啰嗦，相信我的假动作，别被我迷惑，轻易被我破。当我出手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坐在地上傻傻的看我后悔自己犯了错。我习惯向后跳投，一个人停在空中享受寂寞。引擎一启动，你却太多漏洞，头发像条龙，上场一条虫，你很快就懂篮球，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变魔术，他们是一时想起就变化术。 这是麻吉弟的一首《篮球》，是很早以前的一首歌了。 对，而这档节目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下的，就是名字叫做《这就是灌篮》。我看到他的预告片里面有说，预告说会有两个虚拟人物的出现。 嗯，反正大家喜欢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王牌关注。 好了，刚才就是我们的王牌关注的内容了，而接下来其实要说的是《生活大爆炸》这个美剧啊，有人都很喜欢，他也发了一个官方的声明，就是即将在9月25号播出第12季，也是本剧的最后一季了。 哭泣一阵子，到明年的5月，《生活大爆炸》就要开始正式落下帷幕了。而且每一个美剧，你发现在开播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它的寿命到底能有多长。 真的是，但是我相信啊，就是当时可能追这个剧的时候，你还只是一个高中生，现在呢，你的人生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是在这12年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生活的轨迹。 脸上也增添了两撇皱纹。 嗨，这个美剧其实它想拥有很长的生命啊，其实不容易，尤其是这种情景喜剧，一个是概念，还有一个核心的剧情。所以它的这个剧情的概念其实就是科学嘛，就是把那种特别无聊的理科的知识，然后变得让你也可以接受。 对，没有人会想到说这四个人的生活能让很多人的趋之若鹜，强烈的反差总是会让很多观众觉得很泛起他们心中的好奇心嘛。 对，哪怕只是一句台词都可以勾起你的回忆，比如说那个 Sheldon 那个就是敲门的那个、 Penny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是耳朵的进化过程。 对，总的来说呢，它其实和老友记是有点像，就是不是你家就是我家，就是一个很乌托邦的哈，就是你的朋友你的爱人好像都住在你的屋子里了， 就是大家聚会的感觉就对了，对不对？ 好吧，也是告别一下这个生活大爆炸了的九月份啊。好了，就是我刚才想说，要不然我们听一下那个 当中的原声是吧？ 对， 就是刚一开场的时候那个音乐。 对，时间不够了，我们还是赶紧来听今天的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据说 DP 90后逃过了秃头，逃过了油腻中年，却没有逃过收破烂这个宿命。明明小的时候最讨厌父母收拾月饼盒子，现在却上演着相似的命运。那我们不妨问一下周围的小伙伴，你有什么舍不得扔的破烂吗？ 请问您今年多大？ 19 哦，那也算是90后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平常有没有一些舍不得扔的破烂呢？ 有啊，就凡是金属包装的一般都不舍得扔，感觉就是老一辈给的印象就是金属的包装都还蛮贵的，要是这个东西本来不是那么贵的话，感觉金属包装能捞回来点钱。 那你平常会拿你去舍不得扔这些东西装一些什么呢？ 装什么？化妆品用光了就是空瓶子啦，就好看一点的玻璃瓶，你可以用麻绳绑一绑，它就是一个很好看的小花瓶了，对不对？ 对我来说，那个小破烂应该就是餐巾纸吧，就是那种就各种不同餐厅里面的那种餐巾纸。 啊，家里还真是有不少。 比如说我现在的裤腰已经三尺了，还留着两尺四裤腰的裤子，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再瘦下来。 舍不得扔的破烂啊，可能会是平时喝的一些酒剩下的空酒瓶。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收集一些各种奇奇怪怪的，或者说尤其是洋酒的那种酒瓶，会感觉它很好看吧。对 啊，当然有舍不得扔的破烂了。其实这些所谓的破烂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是一些破烂，但是这些破烂可能是就是蕴含了一些你自己的回忆，每一次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能引起你自己对于某些回忆的一些想象，一些回忆，就是这还挺美好，所以当然会有舍不得扔的东西了。 我舍不得扔的破烂应该就是小时候，就是特别小上小学的时候写的那种小纸条，现在已经攒了厚厚一大本小纸条了，就是感觉自己长大长特别大以后的话，再看看这些小纸条也会非常有意思吧。 有些90后啊，表面光鲜亮丽，暗地里却在收破烂。白天是风风火火的上班族，晚上回家偷偷用那些攒起来的外卖番茄酱配面包。不过在收藏家的眼中，这些都是财富。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新发现告诉各位，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断舍离了哈。 对，但是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成为生活当中的收藏家了，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 东西都不知道搁哪儿了。 对， 接下来我们问一个问题，请你好好想想答案啊。 嗯，请问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的 Sheldon， 他的外号是叫蟹嘴巴吗？ 这个提出的倒是没看过怎么办？ 蒙一个吧。 好吧，那你就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石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好，继续听歌，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周五的晚上下班快乐。 阿迪达斯开学季五折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啊！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感觉突然一下就好像回到了这个少年 时代、 啊、对对对，好像突然想哎，看一下日历时间啊，好像这个暑假也快结束了。 哎呀，好伤感的一个话题。 你有什么好伤感？你有没有暑假 作业写完了吗？隔空问候呀各位。 好吧，我们在听彭坦的这首歌之前，还要说一下我们奖品提供是这个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 畅享经典温故知新，时间呢就是在9月15号，地点北京公园体育馆，赵传与你不见不散，购票请登录大麦王。 嗯，另外刚才的题也问出来了啊，就 Sheldon 的这个外号是不是叫蟹嘴巴啊？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嗯， 阳春白雪的白人接地灵的接。 好，马上我们打电话白给100块哦。 是谁拿起专辑如此的漫长，或许有悲剧，或许还迷茫，这喧闹的歌声唱不尽过往，直到喉咙沙哑，直到今 下班快乐，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彭坦的《少年故事》。 是，每一个少年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印记的故事。 故事里面都会有 那么 一些角色。哎，你看我还没有说完啊，是艾科说的啊。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下一位啊，下一个角色登场了。我们的挑战者今天虽然只有100块，但是也没那么简单。 哎，你这两天有没有一点心疼的感觉？ 是啊，我在敦煌，我这隔空我还跟这边，哎呀，听着这些心酸的消息。啊，哎，白洁啊，这个听昨天钱我们又发出去了。 然后白洁就回复一个、啊、吃一口82年的馒头压压惊。 是，可不是嘛啊，我吃了好几口，你知道吗？ 吓死了、 啊。对，都是那个沙漠里面特别烤的馒头。好，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他是谁？我们来看看他的声音啊，冰冰，嗨 ，Hello， 嗨， 一位女生，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你好，你好。嗯，小何、 嗯，小何啊 啊！你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刚才是给他打的吗？应该是给他打的。 不好意思，那个坐着车没看手机，手机常年是静音，对、 啊，常年是静音， 电话全靠缘分，真的。 所以大家就心特别大，你知道吗？ 我理解你，因为我的手机也是常年静音，然后就基本上不 会开。主要是有重要的事情会再打第二遍的。 啊，对，我是因为。 哦，咱们旅游去，我是想说，反正我也听不见。 你知道他这个状态就特别映衬那个陈小春那首歌《宁波的电话未开机》，不在服务区。 我们因为有时候做节目啊之类的，手机可能是经常静音状态，有时候忘了调回去什么的啊。好，小何，你现在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好的，来准备好啊！我马上开始今天的答题的环节了。 嗯，加油！第一道题非常简单。 嗯，好吧，我们的白给 我老公已经紧张到不行了，他开着车呢，然后刚才紧张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我们一直想被打通这个电话啊。 啊，好，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但是不要紧张啊，这个对就对，错就错， 没关系，没关系， 好吗？ 参与第一嘛， 谨慎驾驶啊。 嗯，好，我们开始答题的环节了。 好。 请问，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会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参演剧目《酗酒者墨菲》是根据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的文学作品所改编的。请问，史铁生是北京人吗？ 是吗？ 不是。 史铁生，他真的是北京人，他不是天津人啊，他也不是这个哪儿的人啊，他就是北京人， 因为他写过那个《我与地坛》。 对 啊， 对，这个我知道，但我不知道我哪个印象，总觉得他好像不是北京人，不过没有关系啊。 哎呀，这两天总是陆续会有很多朋友在第一道题上， 我们是把史铁生先生这个出生地都查出来，是这个 东城区， 中国北京东城啊，所以这个没办法。哎呦，真是啊，这个题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难啊， 嗯， 非常 没关系，没关系。 我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对不对？啊， 嗯，现在知道了。 好的，谢谢你们的参与，而且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小红包是送给你们作为鼓励的。 对，稍后请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嗯，好。 好的，好的，好的。 也谢谢小何啊，以及帮你开车的啊，祝你们这个每天都开心，过一个美好的周末。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正在进行中。第一位挑战者小何挑战失败了， 嗯， 但是他依然获得了我们送出的小红包。接下来要参与我们挑战的是一位，应该是个男生啊。 对，他正在连线的路上，可能现在也正在开车。 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Hello， 哎， 是我吗？ 啊，是你啊？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贾， 小贾是吧？ 对，小贾 啊，好。看你微信这头像可是挺酷的， 就是彬彬有礼的一位男士。 对，一个侧 结婚照。 对，哦，好，很帅气的一位男生小贾，现在准备开始答题了。 谢谢。 好，准备好，我们挑战马上开始。那个蚁人啊，这个电影你关注吗？ 我看过，应该 啊。好，我想问的是，万众期待的电影《蚁人二》今天已经上映了，请问蚁人这个角色是在美国队长系列电影里面出现过吗？ 是出现过。 答对了啊， 很笃定啊。 对，他应该看过，熟。 我看过这个， 对， 对， 美队三里面出现了啊。好，下一题， 请听题。度量衡是我国古代使用的计量单位，请问其中的衡是指的是体积的标准吗？ 是吗？ 嗯， 有点难度。 我猜是。 你猜是？那就， 是， 不是， 那就不是吧。 好吧， 答案是可以商量的。 因为前面是有个度，然后有个量嘛，他可能觉得说量很重要，其实衡才是这个 重量。 对，哎呀，这个题难了，有点啊。 你知道，就是在听到他说，您贵姓啊？姓贾。然后我脑海当中瞬间蹦出来另外一个问题：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呀？因为你知道，姓贾这个就很尴尬。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也挺尴尬的。 比如说姓贾，贾大夫你好，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好了，接着一个话题。 哎，那个小贾，咱俩小贾，咱俩一起来笑一下，好吧？三二一， 好了，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们还是会有9.99小红包安慰一下你，刚才动了一下你， 没有没有，你 谢谢 小贾，你先别着急，给我们公布一下我们预热题的答案。 哎、请问，Sheldon 他的外号是叫蟹嘴巴吗？ 不是， 他是叫什么？ 哦，我还真不是确认，不太确认，但是我知道不是。 我以为也是一个美剧迷。哎、 对啊、刚才这个笑声不是假的，是真的。哎，是谢耳朵啊！好，再见你，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这一段很多人喜欢这个美剧，就是这个《生活大爆炸》的朋友，应该是会非常的亲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甚至有一位会飞的小猫猫说：“我今天不要100块，我就想参与我的蟹耳朵。” 对，其实这个话题会勾起一代人的朋友的回忆，因为很多人跟我在分享说，这个 Amy 的出现算是了却了大家很多的心愿。最后 Amy 和那个 Sheldon 也是这个喜结连理、在一起，也是为很多观众撒下了一把糖。 对，有时候你看一个剧呢，它就甚至像你的一个老朋友一样、好像一直在陪伴你，就似乎好像剧里面的那些人那些日子啊，你们好像也都紧紧相连了。 吃饭的日子、你们都在。 好吧，送走了生活大爆炸，我们来听这首歌 Take That。说，最近是不是没有线下的活动了？ 是， 你真是问的点儿上了。 哎，但是明天有哎，明天会有一场读书会。 对，明天有读书会。 嗯， 我说你真的是问到点儿上了。线下活动有啊，待会儿我们下了班去吃饭去，你来不来？没有没有，哎，我想这不太好。我们最近还真的是在策划一场全新的活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娱乐总王牌，就在下周，就是马上开学了吗？ 嗯， 所以好像我们在开学之前。想组织大家一起去跳跳舞， 起蹦迪一下， 哈哈，期待一下嘛。接下来将会是我们的音乐题的挑战了，这个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然后准备好你们的手机，准备好你们的网速，准备好你们的对话框，然后不需要回复是或者不是，千万不要回复这种是或者不是，提前来预热问题。 哎，你刚才这一段说的特别的顺，我觉得总要觉得后面要加一个只要998，只要998， 就开始要电视购物去。 准备啊，我们放前奏出来。嗯， 三二一， 把这歌放完了。好，准备啊， 三二一，蓄势待发。 三就回答歌名就行了是吧？ 对，只需要回答歌名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到白吉 FM。 啊，提提气啊，前奏时间特别短，仔细来听。忒简单。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刚才的前奏只有十几秒钟，你猜到是什么歌了吗？这个歌好像大家最近也挺熟的啊。 是的，很多朋友都应该都会能坐在这里跟着一起哼唱的一首歌。 虽然我刚开始反应过来的，但是这部剧好像也要落下帷幕了，是不是？ 结束了都已经。 哦，是吗？ 对 ，sorry， 回头再补。这是路虎雪落下的声音，《延禧攻略》。 楼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话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音乐题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题挺简单的对吧？ 对，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正确答案了，还有的朋友特别逗，说就在马上呼之欲出都能跟着一起唱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 一下就卡在一个地方了，一下想不起来了啊。第一句你可能那歌词心若倦了，那个词儿都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想不到歌名儿。 到底是什么呢？来自万芳，心不了情。 对，心如倦了，泪也干了。这很多人都是特别熟的歌了。 KTV 吧。 对啊，就是都好像会去点唱一下。 好久没有哼唱了，你抓紧时间，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别，时间交给万芳，因为这次刚好去敦煌，听了他那个现场的不插电的版本，我觉得哎，好像会别有一番味道的感觉哈、啊。所以今天就想到这首歌。今天我们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 胡静。 嗯。 还有第二位朋友，我们也是在考虑到网络延迟的问题，选了一位叫做小心眼儿。 对，而且发来比较快的几位，刚才我们也都这个标记了一下哈， 嗯、 就是包括有像七万呐、 啊、胡海呀、 啊，还有是像夹子哈、伊玛蕾蕾啊。 嗯。 来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北四环中关村桥到北辰桥内环方向，望河桥到安慧桥外环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好了，此时夕阳西下，一到傍晚黄昏之时，我们安静听一首歌。在前面的互动之后，到了这一段呢，我们要变成投故事的人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是来自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第一个故事属于你的。 他说，很幸运，朋友慢慢的变成了爱人，无奈朋友慢慢的变成了真朋友，心酸，朋友慢慢变成陌生人。正如那首歌词里所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无论我们最后是什么样子，我只希望你过得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更好。后来的你还好吗？ 猫罐头说，从离开你这是第四个年头。我记得那年晚课下课，你主动牵起我的手，我迟疑了半天，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说你干嘛呀，这么多人呢，而你却把我的手紧紧地握得更紧了，甚至还塞进你的口袋里，怕我冷。分手之后，你变成我口中的爱了很久的一个朋友，而现在你依然是我一直痛爱深爱着你很久很久的你。 今天的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 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他 长久，以为我会改变，变得更懂爱情，最后我们变成爱了很久的朋友。傻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不救，但许多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前程，所以也没人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总有快乐时候，泪水能不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前程。 看了一眼今天我们的歌单，除了刚才这首田馥甄的歌，接下来的四首主播私房歌全部都是男生的歌， 是的，而且都是有点偏这个苦情情歌，除了你的一首 啊，对对对，好，那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准备好这个歌单了，就是在我们马上进行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在星期五下班路上陪伴你的，我们马上进行的主播私房歌。 嗯，今天我先来还是你先来？ 对，哎，知道你是再往上倒一个星期的时候， 嗯， 我们不是发明了哈，我们尝试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咱们俩在放歌的时候，大家来打个分， 可以啊， 满分 是 十 分， 然后呢取平均值，看我们俩到底谁得分会高一些。 哦， 满分是十分，就是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啊。 对，大家首先要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一、到十分，你喜欢哪一首歌曲更多一点呢？ 好，先从你今天来推荐第一首开始。 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本来是想送给你的，你不在北京。 我这不是在北京了吗？ 这个搭档不在北京，瞬间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的繁重。 明白了， 但是又转念一想，说把这首歌曲可以送给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各位朋友。 嗯， 因为有人经常会说一句话，说，遇见一个人，恋上一座城。嗯，所以说有一个地理的坐标，可能是对于一份感情最好的期望。 嗯， 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是最好的诠释对异地恋的存在。 对，你把这首歌想送给我，以为你要放逐我。 你的心里 就是想我先别回来了，是吧？ 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二十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见你是身体的什么是呼吸的，都看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 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将来人忘在风的另一侧，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累积的历程想留给你登记，工作抵抗空虚，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相亲在 CBD， 你爱逛的小吃开了西餐厅，戒烟锻炼身体，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我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想你是身体的潮汐，怎么是呼吸的就跟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将来人忘在风的里女在你，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好，从目前的得分情况来看的话呢，很多朋友给出了九分，十分， 哎呀， 有个人给一分 啊，这也太极端了吧！ 就是超不喜欢这首歌啊，戳到人痛点了还是怎么着？ 好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打分的游戏当中。 对，就是对于我们推荐的主播私房歌，你的喜爱程度如果满分是十分，你打几分呢？ 加钻 game， 我无所谓。 接下来你要推荐的第二首歌是？ 第二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斯德哥尔摩情人》。你看为什么要推荐这首？因为我掐指一算，说来北京的时间其实已经有一年之久了。然后去年在第一次放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是中午是这么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斯德哥尔摩情人》。 那为什么我的关注点就在你的掐指一算？就来一年还要掐指一算吗？ 因为刚好算了一， 人家来了几十年，什么十几年什么的啊，掐指一算算一算什么的。 总觉得说这一年的成长其实还挺多的。 对，这个我承认。对， 真的，所以说今天特别有感触，选了这首歌，而且这首歌也特别适合正在经历感情当中的一些朋友。可能我们总会有一方是像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样赖着对方。 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别忘了给他打个分啊！不喜欢也可以打个分，满分是十分。 其实你那占有欲咬细我血肉，怕我也有份教育，未能做空虚的父母，滞留在挤拥的监狱，明白你有控制欲，我为了大局上了瘾也不戒毒，没有献出我的脸怎拍响，没有两巴掌怎制止痕痒，糊涂地软弱当善良，谁就这样变善良，你更放肆太漂亮，也许当我感到窒息想逃亡，却未戒掉浴血的欲望，但早已恋上动魔被苦我自豪，原谅你越爱越爱，满足我预计的失望，是麻木地伟大成狂，还是受害受用犯自犯都被一成狂，能为你忍受然后当凶手，那有何妨，轻松得孤独，而宁愿紧张得舒服，无谓设计了布局，这样快结局，爱与痛也不到肉，像战争片最好有死有伤，被吓到尖叫哭也不流畅，完全为配合我软弱才令你乐意示弱，错觉也要好对象，也许早已不觉窒息想投降，你像我的一压案，也早已适应就只跟绑匪同床，谁料你谁料我能合作到爱死对方，应该也不止一次幻想怎么逃亡，却未戒掉妥协的欲望，也早已恋上共绑匪苦海时候，情欲要被你勒索，也有助刺激心痛，是盲目地 次手开手用饭店饭都被一成狂，能为你忍受，然后当享受，哪有何妨？我有我给你操纵的快感。 有人因为是医生的歌，所以医生的歌好，所以呢毫无理由都给十分。 嗯， 也有人呢可能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曲风，只给了五分。这么看的话，其实你上一首歌的得分和这首歌的得分， 嗯，平均得分是多少分？ 对，上一首你的得分是，我看啊，是应该是八分。 那、嗯、这首歌呢？ 这首歌目前看只有七分。 哎、嗯，我觉得以后这个拉票的形式应该改变一下。就是其实大家在选票的时候、投票的时候，不是在给我们俩打分，是在给唱歌的人打分。 有没有说啊，这首歌是艾科推荐的啊，十分啊，老白推荐零分？ 不能这样，就是 Eason 的歌，你打几分？ 对， 就没法说了。 就其实很想让你们。去认真的去听一首歌，然后去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到底会喜不喜欢这首啊？ 嗯， 所以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在你推荐完两首之后，接下来要轮到我来推荐了 啊。嗯，首先你要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打分的姿势准备好了吗？ 对，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 主播私房歌， 嗯，接下来我要放的这首应该不是一首歌，嗯，是曾经做过的一个单元啊。当时在十点说唱团那个节目里面做了一个神经系统的怀旧来着啊。 嗯。 后来当中有一段我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其实自己在播出这个单元的时候，自己都被感动了。前面是一段 Michael Jackson 的现场啊，葬礼的现场， 嗯， 他的女儿的声音。后面呢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现场，因为刚好 Mayday 今天晚上在鸟巢开唱 啊、哦， 对，就开始三天。然后我突然想到说，哎，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应该还是挺壮观的。 对， 还记得那一次演唱会的现场，Mayday 的主唱阿信，他突然说他想看星星。 好久没看星星了，我们来看星星。有带手机吗？拿出来，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传给他，我要把现场的灯全部都关掉。 还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吧，一个偌大的演唱会现场，灯光突然全部灭掉，所有的歌迷手里拿着手机闪烁着荧光，而电波的另一头是他们喜欢的人。关于这支 live 的记忆是碎片式的，我记得阿信的坏笑，也记得他那个收灯光的手势，也记住了你一夜的星光灿烂。那些星星有 iPhone， 有 Nokia， 有 Moto， 有三星。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帮助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冷，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过都不在你眼中。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不知道，不明了。 突然之间， 什么我的心？ 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这推荐的这个板块，然后我觉得应该打十分，感动给十分。 对，这是一个 live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在打分可能是冲这个现场，因为确实有人已经把照片在现场的照片发给我们了啊。 哎呀，这就是印证了很多朋友就觉得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场 Mayday 的演唱会。 嗯，听起来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啊。 一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 ，Re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 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刚才那首歌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经典的歌加经典的演唱会的现场哈，所以好像大家打分都挺高的。接下来一首真正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个乐队，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向着远方的洒脱的气质啊。这点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想做，但是也许未必会做到的，因为每天都要在工作的状态哈，就是要上节目。但是心呢，其实一直是有一个远方在哈，总想着说，哎，如果能成为一个乐队的成员，然后这个乐队又叫旅行团，那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每天都在旅行呢？其实并不是，但是他们是个很努力的乐队啊，这就对了。 对， 而这首歌呢，其实很有周末的周五的这个气息，就是不要把那些矫情的事情、伤感的事情、难过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总是留在当下，现在就享受周末就对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周末玩具， 对，来自旅行团，是今天我推荐的第二首歌。 对， 也谢谢你们打分。今天来看的话，我的得分 略胜一筹， 完胜艾克啊，所以下周一的时候要让他接受小小惩罚。 哎呀，是什么惩罚呢？能剧透一下吗？ 先不透露了。 你要酝酿两天的时间啊， 直播间里面尬个舞什么的啊，好好排练一下吧。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谢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哟，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50%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 ，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0奥莱。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